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J'entends des bruits de couloirs au loin qui résonnent. Que ce soit vrai ou faux, tout le monde en fait des tonnes. Si l'ami de tout le monde est l'ami de personne. Laissez-moi dans mon coin, ici l'ambiance est bonne. Non, tu n'as pas idée, c'est chaud. Pourquoi verbaliser, c'est chaud. L'ambiance est validée, c'est chaud. Le terrain balisé, c'est chaud. Laisse-les parler, et. Demain on aura sa paix. 跟着这样非常轻快的节奏，开始了今天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哎，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格外的好啊，非常非常的晴朗啊，昨天晚上这个大风没白刮啊。好，那么大家可以在这样的好天气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的心情更加亮丽，马上就可以冲破100分。那今天呢带大家去到一个依然是非常热情洋溢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待会儿由我们的嘉宾隆重介绍给大家。那今天请到的真的是我好久没见他了，有好几次都没有碰上，依然是我们非常亮丽的，绝对是资深的旅行达人，并且呢也是这个绝对的颜值担当，无论是这个出片的模特呀，还是这个攻略的这个文案呢，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他到底是谁？让我们欢迎张三。嗨，欢迎。 大家好。 哎，是的，真的是好久没来了。每次见到你呢，都会就是四个字来形容，如沐春风。对，因为张三就是走过很多地方嘛，然后去到的可以说是世界各个角落，基本上都去遍了， 去了一些。 对，也是肯定有自己特别心仪的一些部分哈。然后每一个地方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是哪里呢？ 关岛。 关岛， 对， 哦， 有没有听说过 啊，哦？是的，关岛其实在前两年还是挺热门的一个海岛目的地， 嗯， 对，那我觉得关岛好像元素还挺多的，对吧？ 对，可玩的太多了， 嗯，太多了。好，那么我们待会儿就是可以详细的来说一说哈。 好， 关岛去过几次？ 关岛我去过两次， 两次，嗯。是吧？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头两个月吧。 啊，头两个月。 对，两个月之前。 哎，那还算是这个新鲜出炉的资讯。 对， 好吧。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岛哈。 好嘞。 对，张三可以先稍事歇息一下，对，发发朋友圈啊，拍拍照什么的。 好的。 然后我来播一个简短的资讯啊，尽量压缩一下。OK， 那么看看今天旅行号新鲜资讯又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呢？ 在这里你听。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旅行号新鲜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圆明园的事情。北京圆明园芦苇景观一直可以观赏到12月。这个芦苇呢，还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特别的一道景观。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就是通州运河森林公园观赏过这个芦苇，冬天的芦苇的那种景观，就尤其是伴着这样暖阳，再加上今天这样的天气，哎，你就会觉得，哎，这是一种很毛茸茸、很温暖的那样的情景出现在你的画面当中啊。拍一张照留个影还是非常棒的。初冬时节的圆明园芦苇摇曳，残荷满池，银杏叶已经凋零殆尽，只剩满地翻金。那虽然说是听起来比较破败，但是却是另一番美好的景致。那圆明园管理处邀请市民和游客前来圆明园观赏芦苇残荷相映衬的初冬景致。芦苇景观将一直持续到12月。那圆明园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圆明园的水面占全园面积的1/3，芦苇是湿地环境中生长的主要植物之一。园内可观赏芦苇的主要有哪里呢？玉玲珑馆、狮子林、福海等景区湖面。那冬日暖阳下，芦苇花开，随风摇曳，飘逸梦幻。据悉呢，芦苇景观会一直持续到12月底。那圆明园将长春园、玉玲珑馆、湖心岛和长春园海月开金湖心岛等部分区域划为自然生态区，还原了本真的质朴自然景观。除了不轻打芦苇之外呢，秋冬季节还保留着残荷景观，环扫狮子林、银杏大道等景观的落叶，那留出彩叶观赏区域供游客去欣赏。那保留芦苇、残荷、落叶环扫等措施，都是为了让自然生态景观停留的更久一些，满足游客对秋天的留恋，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再来关注第二条，第二条是关于我国厦门和青岛啊，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热门的旅行目的地，而且呢，哎，他们都是靠着沿海的，那就方便这个有进出的过境啊，过境的外国游客。那现在厦门和青岛等5个城市将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啦，哎，有3天的时间可以好好游玩一下哈，哎，不是3天，是1周的时间哈。好了，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厦门、青岛、武汉、成都、昆明5个城市将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这五个城市都非常的好啊！来自53个国家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座位前往第三国地区联程客票的外国人，可以从上述城市有关口岸免签入境，分别在厦门市、山东省、武汉市、成都省、昆明市停留。这个144小时还是非常棒的。那么再来看第三条，数字技术带火了旅游景区，现在是越来越科技化了，科技加景区这个完美结合。那短视频催生了旅游的新经济，现在这个大家都争当网红啊，随便的在一个社交媒体上，像什么抖音啊，或者是这个快手啊，发布一个小视频，现在都是这个越来越简单而直接，上这是传播力度最快的一种方式哈。那小视频、短视频，尤其是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家住湖北武汉的刘丹今年暑假带着全家去了一趟位于青海的茶卡盐湖。选择去这里的旅行呢，并不是源自朋友和旅行社的推荐，而是某天在下班的路上，从一个短视频网站上，哎，看到许多网友来这里打卡，一看，哎呀，天空之境无比的清澈美丽，顿时心动，随即前往。近两年呢，这个短视频应用是层出不穷，用户数量不断攀升。在娱乐功能之外，短视频借助短新快奇的特点，逐渐成为旅行行业的一大有效营销手段，利用技术带火了一大批旅游景区。那业内专家表示说，短视频改变了旅游业的传统玩法，催生了新的经济模式。那我觉得说到短视频，我们今天嘉宾太有话要说了。对，张三，你是现在就是旅行，因为作为一个 KOL 资深的达人， 对，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邀请方也会与时俱进，让你们去拍短视频、小视频？ 没错，所以这个自己也一直在学， 是吗？ 拍摄、剪辑、这个都要学， 是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通过你的经验啊，就是短视频制作出来，就像虽然说有几十秒可能比较简单，但制作过程繁杂吗？ 当然 是吗？ 对， 是要拍好多素材，然后拼到一起。 对对对，你可能。这一整天不停的拍摄下来，也剪不到一个一分钟的片子， 真的？ 对， 哇，要 经常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纯宣传片、风光片这种，可能需要去拍一周左右。然后 我的天哪，就出一个一分钟的短视频， 出一个两三分钟的片子。 我的天哪，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就是时间会成本会比较大？ 也还好，就是看对方是要求你出什么质量的视频了。一般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不是非专业出身的，可能拍拍这种 vlog， 就是自己随拍这种 就可以了。 对对对，如果要求特别专业，那可能就要专业的团队来做。 明白了。对，现在这个短视频的经济，也是真的跟旅行是密不可分的哈，就是有了这样的短视频，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这个目的地，因为它更加的立体和更加的真实。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下一条消息啊。那我们的下一条消息就是什么呢？跟什么有关？来关注国外的消息，法航三派客机解救滞留的客人，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解救 AF116 航班乘客的第三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是法新社14日称，原定上周六从巴黎飞往上海的法航 AF116 航班乘客因飞机故障紧急迫降在了西伯利亚，没想到派去解救他们的第二架飞机又因为故障无法起飞，不得已呢，法航又派出了第三架飞机。当地时间10日深夜，机型为波音777的法航 AF116 航班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正常起飞，飞行途中舱内突然发出呛人的气味和烟雾，令搭乘该航班的282名乘客十分的惊慌。机组人员决定实施紧急迫降，那将飞机停在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斯克市。所幸呢，紧急降落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但是在俄罗斯当局允许乘客入住宾馆之前，他们不得不在飞机上等待了数个小时，而当时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15摄氏度。那事故发生后，法航立即派出另一架波音飞机飞往伊尔库斯克，经过一晚的停留，法航方面原计划能让受阻乘客在本周一乘坐新飞机飞往上海，不料该架飞机又因为液压系统故障而无法起飞。12日上午，在机上苦等了近7个小时之后，满怀希望的乘客只能再次下机去返回宾馆哈。但是呢，大家也是怎么说呢？事情分两面看嘛，是不是？虽然说在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意外哈，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但是之后的这些措施还是让大家非常暖心的。伊尔库斯克机场负责人叶洛瓦伊斯基说，那第二架替补的飞机出现故障，令法航决定派出第三架飞机。那于当地时间14日凌晨4点抵达了伊尔库斯克。法航称，经过两天多漫长的等待后，这次新的航班将能够在本周三顺利到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好吧，那报道称，俄罗斯方面表示呢，由于机上乘客没有签证，他们被禁止离开宾馆。但是宾馆方面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周到的服务。宾馆的厨师骄傲地说，我们为乘客准备了最美味的俄罗斯美食，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罗宋汤和俄罗斯的肉丸。一名法籍的乘客对媒体说，对于俄罗斯接待乘客的宾馆，我们十分满意，只是无法起飞，令人沮丧。没关系哈，好事多磨嘛，这也是人生当中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好，来关注第五条，中国成为瑞士达沃斯旅游增长最快的市场。前两天呢，我们是刚刚这个由崔美丽同学带来了非常专业的一个瑞士滑雪的介绍，其中呢就隆重推荐了达沃斯。那瑞士达沃斯旅游局中国市场负责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已经成为达沃斯旅游业增长最快的市场了。瑞士冰雪小镇达沃斯因为每年年初在此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这个闻名啊。那米歇尔说，过去五年来在达沃斯过夜的中国游客人数每年增长大约三成，去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15000人次了。他还介绍说，自2013年针对中国市场展开推广活动，并在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以来，达沃斯旅游局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游客的旅游服务项目。他说，中国成功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那中国国内在就是也在积极推广和普及冬季的运动。这不仅对拥有丰富冬季旅游资源的达沃斯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大家可以去感受对比学习嘛，是吧？而且呢，也能让城市间的合作成为可能。米歇尔也说，达沃斯正在与河北崇礼商谈合作事宜，有望在今年年底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开展冬季运动的教练培训、旅游推广等活动。那相信等到2022年的时候，将是一个非常盛况的一个冬季滑雪旅游大年啊。那据达沃斯旅游局介绍说，位于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的达沃斯海拔有1560米，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城市。冬季运动150多年前就已经兴起了，是非常成熟的资深的老牌这样的冰雪小镇哈，如今呢，这里拥有欧洲最大的滑雪场，雪道总长达到320公里，据说呢，真的是可以从瑞士滑到意大利。好，那么今天的资讯就播报完毕啦，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神秘大来宾，一位美丽的女士隆重登场。好，我们的片花马上来了。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神秘大来宾，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就是当当当当张三，欢迎 来啦！ 来啦来啦！对，今天我们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给力哈， 对对对， 大家听节目的心情也会变得瞬间就变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目的地，我估计可能也是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吧。 每天真的是每天， 哇，太好了！今天我们说的目的地就是关岛。 关岛，对对对， 哎，这个关岛呢，张三是去过两次，两次给你的印象就是，如果要是大概说一下的话，你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有一句话说得好，关岛是浪漫在巴黎，颜值胜普吉。 哇， 对，大家自行想象一下， 对，大家想象一下，浪漫塞巴黎，颜值圣普吉， 对对对， 哇，这两个地方绝对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哈。 对对对， 但是像巴黎啊、普吉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巴厘岛的巴黎 啊，巴黎啊， 对对对， 巴厘岛的巴黎， 对对对， 哦，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它是集所有的海岛精华于一身喽。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哈。所以我去了两遍。 哎，是的。那么关岛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在去之前哈，我们的听众也是发来了非常多的留言，就好多人也去过关岛。朱榆树大表姐说了，租车去岛南逛逛，关岛其实并不大，开车环岛一周也就3个多小时， 对对对， 我们 对 吧，对，我们不着急，开开停停，看到景色好看的地方就停下来，好玩的小店就进去逛逛。哎，值得一提的是，关岛的巴士车站都是特别可爱的。 对对对， 哦，这是什么样的呢？有好多的画着颜色鲜艳的彩绘，也是游客拍照的热门 圣地。拍照 圣 地，对对对， 哇，太棒了。 我第二次去就是专门找了一些这些彩绘墙啊， 是吧， 然后去拍照。 对，哎，我觉得关岛就是给人的感觉，除了那种怎么说，除了买买买之外，好多小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打卡。 对，因为关岛它是一个很小的海岛，然后它比较狭长，然后它的北部可能主要是城市这种情调，然后南部就是自然风光。就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是说如果你自驾的话，特别喜欢自驾那种，你还没开过眼就已经到头了。 哇，天哪。 对，它很小 很小哈，3个多小时。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去关岛的话，最好的方式是租车。 对，我建议是租车自驾，因为很多特别美的风景它其实都是在路上。 对，自驾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那我们是去到关岛就是得需要 有美国签证吗？ 对，去到关岛是要有美签，因为它属于美国的海外属地。然后我们大家可能常听的就是美国的夏威夷。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关岛它反而比较是小的这种，然后它可能比较适合度蜜月啊，然后亲子也很适合，因为它这个安全属性还比较高。然后它大概离夏威夷有7000公里呢， 7000公里。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要是从北京飞到关岛的话，这也会比较折腾，是吧？因为没有直飞。 对，一般是两个国际航空，一个是美联航，一个是大韩航空。美联航可能就要从这个香港转机，从香港飞过去再4-5个小时。然后韩国这个大韩航空也是从首尔转机。 对，反正整个这一程加上转机的时间，我估计怎么也得有个8-9个小时了吧？ 对，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美景，我们 还是值得的哈。对，那像关岛就是虽然说它不大，但是我觉得岛上应该还有一些就是主要的建筑啊，或者说我们必去看的一些地方。 当然有。我就是给大家简单的对分享一下我 的 行程吧。 好的，我们就跟着你走啊。 对对对， 看看你这一程是怎么玩的。哎，你这两次都待了几天？ 一周左右， 足够了。好的，一周连玩带买带这个休闲， 对， 是足够的了哈， 非常足够。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开始。 我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他这边的夜市，叫查莫洛夜市。 查莫洛夜市， 对，因为你首先到一个地方，尤其是这样的地方，就是你特别想了解他当地的文化，想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 市场是最好的， 夜市这种是最好的，对 对对， 然后他这种夜市其实也是一周就开放一天，就还是比较那个少的，然后可能我当时去的时候，主要是查了这个夜市，它是周三开放，所以我就是周三当天到的，然后当天晚上就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夜市。 哇，好棒啊。 然后它这个夜市，因为关岛人口特别少嘛，它可能是17万左右人口。然后像夜市这种，就属于当地人口密度比较大的一次。这个 哇， 对对对， 就是大家恨不得全城的人都会来这个夜市。 对， 那这个夜市是什么样？是非常热闹吗？查莫洛夜市， 要看跟哪儿比了。其实跟我们这边一些城市的地方比还不算热闹。就是也没有到特别的人挤人那种地方。 那就比如说像这个泰国那边不也有夜市吗？ 比不了 。 关岛毕竟还是可能是 人比较少一些， 游客相对来说也会比泰国那种地方少。 是的，但是小就是人口少有人口少的好啊。 对呀 ，小而美。那他这个夜市他也是卖就是吃的呢，还是工艺品，还是什么都有？ 所有东西都有， 真的吗？ 对，能想到的东西。对，我当时就是买了很多这种小礼物嘛。就是当伴手礼带给朋友，然后就是这种，它有很多当地那种，就海边那种材料制作的一些饰品，对，就是这个贝壳、小耳环啊、手链这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地他们很喜欢那种草编文化，可能会编一些帽子啊、藤筐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吃吃喝喝这种。 吃吃喝喝也有， 吃吃喝喝它。可能当地的美食它就是几乎涵盖了所有这个太平洋区域的一些美食。对，比如说马来西亚的、越南的呀、这个菲律宾的呀，这些美食他们都有，各式各样的。 就是整个东南亚的那个餐食都有。 对，他们都有。 我在想，像关岛它不是属于美国吗？然后那它没有这个就是很多的东西在市场上不会有什么美式风格的吗？比如说 有 一些古董啊。 这个没有见到。 但是吃的也会有像这种什么汉堡之类的，是吗？ 有，这种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还是偏美 食 一些。 对，夜市上的这个当地的食物，可能有一些烤乳猪啊、椰子蟹啊。然后他们当地人最喜欢吃的是 BBQ， 就烧烤。 烧烤。 对。他们当地人特别喜欢烧烤，而且他们那个烧烤是烤的是偏焦那种，就有点烤糊了那种味道。 对，放点洋葱什么的，跟咱们那个是串串的吗？ 串串的， 也是串串的， 可能就是穿个3-4片肉，然后也不贵，1刀2刀就是这样。 哎，那还可以，对，就是就属于那种大串儿， 大串儿。 对，那他们烧烤是有固定的地方吗？就是在这个只在这个夜市有，还是说他们其实每一家小店都有烧烤？ 很多小店都有烧烤。 太好了，那可以在海边烧烤。 当地人说这个烧烤就是他们的生活。 懂了，每天吃烤肉，然后晒着太阳，去海边散着步啊！我的天哪，这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小岛简直了。对呀，我觉得这不就是人间天堂吗？ 对， 那这第一天晚上是体验查莫洛， 晚上是查莫洛夜市。 那一般这个夜市会开到几点呢？ 一般晚上，我记得应该是九点左右我们就撤了。 九点左右， 对，天一蒙蒙黑就去就可以了。 就能淘到很多东西。你可能还会，因为你刚过去，可能也想买一些当地的那种裙子啊，拍照用啊。 哎，是吗？那在哪儿买这个？就我觉得姑娘们， 夜市上就有， 夜市上有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超市，就是你门口那种小超市。 他们当地那个服饰是什么样的呢？ 大花大印花的、啊、 天哪 就也很就是很美，是很夏威夷， 是吧，很夏威夷的那种风格。 对对， 如果要是再晒上一身健美的古铜色， 对对对， 穿上那个再带个大花， 对对， 哇，绝对出片。 对对，带个鸡蛋花，穿那种吊带裙、 哎呀，太好了。就是每次说到这个海岛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迷之向往。对，我就特别，我是一个其实不是特别喜欢海的人、但是呢， 为什么？ 对，我对海就没有那么的像有些人可能那么喜欢、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描述的这个我就特别的想去。 我超爱海岛， 是吗？ 因为 我特别喜欢晒太阳 啊、对，健康， 看我肤色就能看出来。 是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这种我也想晒一下。对，我晒完了变成烤乳猪。好了，那么关岛其实还有吃喝玩乐娱乐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哈、我们只是给大家先说了一个大概。那么下半段张三还会跟我们介绍什么呢？就是到底有多吸引人，关岛还有什么？其实还有很多哈、大家一定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道道，不要走开哟，稍后见。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就是查莫洛人后裔吧，可以说是，然后就是吹响号角，他们的现在这个联系方式就是 还是号角的， 对，很原始的， 哇， 吹响号角，就比如有客人来了。 对，有人入侵， 男女老少站成一排过来欢迎你 啊！ 对，然后他们当地人穿的，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男士可能就是只有一块遮羞布， 嗯， 就是挡着重要部位，对 对，有一个就是类似裙子的那种， 对对 对, 对、哦。然后女的就是拿这个椰壳或者是这种东西制作的这个挡住 胸部， 对，上面跟下面 啊。哎，其实这个还是挺有那种怎么说土著文化 啊？对对 对, 对， 当地本土的那种风情，那他们这么原始，跟外界其实也是有连接的， 有联系， 是吧？ 有联系，有联系。 所以就是，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网红的村子了。 对对对 对，只要来的游客基本上都会去查莫洛。 对，我们过去他们会表演一些他们的这个草根舞啊、歌舞啊，然后演示一下他们是怎么制作食物啊，然后怎么造房子啊，还有他们当地养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他们有养水牛，有养这个椰子蟹、小鹿，就是鹿这种都。 哟，还会养殖呢？ 对，养殖啊，还有钻木取火呀，都会跟我们就是演示一下。 哇，好棒啊！哎，那他们吃的跟咱们就是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在关岛当地你都能吃到他们这些东西。 嗯，对，那还是不错的。 有一些炒椰肉什么那种东西特别好吃。 哎呀，好棒啊！就是关岛的美食一定也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还是去的人比较多嘛。它是不是涵盖了像什么日料啊、韩餐、中餐，还有东南亚的这些都有。 对对对，我到那边其实吃的最多的是日料 啊，是吧？对，我听说，因为之前就是有朋友来分享那个塞班的时候，然后就说塞班其实就是日料比较多 啊，而且都很好吃。 对，因为可能离日本比较近。 嗯嗯，对 对对的，这日料是一方面哈。对，那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一说吃哈。那跟着你的。跟着你的步伐，接下来一共待了7天嘛， 对对， 7天我们都能玩什么呢？ 然后这个文化村是一个，然后我在南部比较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叫伊拉纳汉天然池 啊，天然池， 对，它是就是珊瑚礁围住的一个环状区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岸边这儿就是一个， 它是连着海的吗？ 对，然后这个天然池外面就是往外面就是大海， 哇， 对， 就是无边泳池的那种效果。 啊，对对，你可以这么想象， 太棒了！ 但是它是天然的， 天然的， 就是由珊瑚礁围成的。然后不管外面这个海怎么波浪汹涌，你这儿都是非常平静的小块， 有点像泻湖那种感觉。 对，就是天然的游泳池吧， 太棒了！ 当地人天然的游泳池，然后他们当地人会在这儿建这个跳台，你看到无时无刻 都有人往下跳， 对对对，尤其是还有这种很小的小孩，就可能7、8岁这种，爬上去跳俩，爬上去跳俩。 那个跳台高吗？10米跳台吗？ 5、6米， 5、6米， 5、6米。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 也挺高的了。 我是不敢跳 啊，是吧？ 我不太敢跳。 对，要我就想跳一下，让开。对，虽然我不会游泳，但我觉得这个池应该不深吧？ 不好说，我没有跳下去，应该也不浅。 好吧， 因为它能跳水的地儿，它能跳下去的地儿不会太浅。 它那个颜色怎么样？就是 颜色，就是 关岛的海 绿色嘛？ 绿色的哦，我以为是蓝色的。 关岛，它不管是什么地儿，它的海都是浅滩是绿色 哦， 然后往里面越深的地方越蓝。 越往深处这个颜色就越深。 对对对对，浅滩 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么一想的话，这海应该是非常清亮的那种感觉， 特别漂亮。而且当这个阳光打下来，你像大晴天，蓝天白云，阳光打下来，这个绿色的、蓝色的，这个还往上反光，这种 波光粼粼， 波光粼粼。 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像关岛，它是整个它海岸线长吗？就是有那种是白沙滩， 白沙滩。对， 那在海边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玩的呢？ 当然有啊！ 啊， 提到海，我们肯定就是潜水啊这种。一个是潜水，一个就是说他那边看日落呀，然后看海豚啊、鲨鱼这种、珊瑚礁什么。 是出海观鲸这些吗？ 出海看海豚，但我运气特别不好，我都没看见， 没看见 。 那天可能是赶上那海豚没出来。对 对， 那天在家宅着呢啊。 但正常他看那个海豚都是这种，他会跳上来旋转一下，再跳下去这种。 是的，对。那我们来说说这些海上的运动吧。那潜水你肯定是没问题。 潜水，因为我去我就是深潜了 啊。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 好羡慕。 对，深潜就能看到东西。 深潜能看到什么呢？ 我深潜，我之前看 鲨鱼啊、乌龟啊、 哇 鲨鱼、海龟，然后还有这，因为它比如不是可能有几千种这个珊瑚种类，或者七八百种。 它是属于海底，因为我知道就好多深潜的，它不同的海不一样，它有的在海里面是看到那种鱼群，是以这种为主， 对对对， 有的是以珊瑚五彩斑斓的那个为主。 它每一个潜点的主要看的东西不一样，可能有这个潜点可能是看这样的珊瑚，那个潜点是看那样，比如说硬珊瑚，然后再有的潜点它可能是比如说有沉船，有这种遗迹可以去看这种沉船，然后再有潜点就是专门看鲨鱼的潜点，还有潜点是这种鱼群啊。 我的天哪，这么多呢，这么多潜点。 对对对，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一艘船，然后它会分别带你去这些点。 对对对，其实每一个海岛它都有这种潜水的行程，比如说两天的行程啊，或者一天的行程，它一天可以给你安排，比如说三四个潜点，两天就可能更多，会这个有教练带着你啊过去玩。 是的，那你个人最喜欢哪一种潜点？就是能看到什么？ 我还比较爱看珊瑚，我挺爱看珊瑚的。 我也是，我觉得珊瑚那个颜色好漂亮。 对对对 对，但是就前提是它那个海底一定要是通透的。 对， 如果要是那个 景点区， 对，如果要不通透，或者说就是天不晴是一种，再一个可能这个海潜的人太多了，毕竟还是会有污染，所以就还是会蒙上一层， 对对对， 就不是很清晰。 关岛那边它的这个生态保护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说回来，就是说，可能我是去深潜 啊，深潜 就正常，有的人他连浮潜都不敢的这种。 我就只能是浮潜，因为不会游泳嘛。 有浮潜都不敢的这种，比你还那 他们能干什么？ 他其实可以尝试那个海底漫步。 哦，海底漫步，它是有个隧道吗？ 不，它是有一个它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区域。然后这边有一些鱼，然后它主要是这个安全措施会让你非常放心。就是你是戴一个大头盔下去。 哇， 对， 不会进水，然后就整个就下去了。 对，就完全不会进水，只要你不躺在海底下，这个头盔里面是不会就是流进水去的。 哎，那这个不错啊。 对，然后这个顺着梯子在船上顺着梯子下去，然后就按照它这个路线，它有这个绳来引导你，然后走到这个区域来看一些鱼。 哇， 这个是非常安全非常放心的一个到水底下欣赏海下水景的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不错啊，就推荐给连浮潜都不敢的这个朋友们。没关系，一样可以看到这个海洋生物。 对，还有一个那个拖曳伞可以给大家介绍。 拖曳伞 就是你乘船出去，然后被拉到空中，这个被伞拉到空中。 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直是在空中待着，还是说像那个跳伞一样还会降下？ 在空中待着， 这是非常的感觉。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一开始还觉得有点会不会这个你飞上去之后，因为在船上有绳子拽着你嘛，你就跟一个风筝一样。 对，那就是人体风筝嘛。 对对对。然后我一开始觉得会不会很颠，因为那个船在海上，它有浪，船就。 但是它是拿什么去把你放下？也是一根绳吗？ 绳子， 还是支撑起来的铁的那种东西？ 绳子。 那如果要是没有风的话，那人怎么能飞起来呢？ 因为这个船往前走，它会受到这个风的这个阻力，它会把这个升上去 哈。 对，那边有这种拖曳伞，可能有这种带座位的，就是你能坐着升上去，还有这种直接人挂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啊！ 对 呀。就比那风筝冲浪 我那个 还要刺激。 我体验的就是坐着的那个。一开始我以为会很刺激， 但其实呢， 结果把我放到空中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跟潜到海底那种感觉似的，特别安静。然后我就自己坐在那个座位上就小眯了一会儿，睡了会儿太晒了会儿太阳。 你居然还小眯了一会儿？ 对，我在空中。 对，那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么安静，这么安全，大家可以体验那种站着的就直接飞起来的那种感 觉。对，我 觉 得可以。 是的，就别睡着了。 对，因为大家对这种项目就是唯一担心的就是它的那个安全系数。 对，就是怕万一假如说一下掉下来或者怎么样。 对， 哎，可是突然间我想到，它是船走着的时候，人是在上面的。 对， 那他你怎么把你放下来呢？船一停， 船走着的时候把你放下来。 哦，这样拉绳子把人拉回来。 对慢慢拉回来。 哦，是的，我以为船一下停了，然后人 那不行， 啪 掉海里。 对，好的，大家放心啊，这个是绝对安全的。这是海上，我觉得这个关岛海上的这些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 对，不管你是去观海豚，还是去深潜，还是浮潜，还有这样的海底漫步，还有这个拖曳船什么的，还是非常的棒。那就是玩完之后肯定累了嘛，想大家想休闲一下，在海滩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支的小帐篷啊、小凉亭啊，对，然后有一些小酒吧什么的可以提供饮品。 在海滩有这种吗？ 海滩啊， 嗯， 海滩，我想一想， 嗯， 有的，有的， 有的，嗯， 会有卖这种东西的地方， 是吧？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是去夜市啊，或者酒吧这种地方，那是在海边比较多，还是它是到市中心那面会比较多一些？ 应该是市里比较多， 市里比较多， 市里比较多。 那像这个海边，就是尤其是关岛南岛这部分，因为刚才不是说自然风光偏多一些嘛？那它酒店会建在什么地方呢？ 酒店大部分都是在北边 啊，大部分在北边， 北边的都是这种星级酒店非常多，而且都是紧挨着的这种。 哦，然后就是玩的时候，你只要就是开车去南岛就可以了， 对，因为非常近嘛，你可能去南边玩一圈，待个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 也是，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小也是，就这点特别好， 对对对， 就你可以住在别的地方，然后你开车出去就不会特别远，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南岛都可以浏览一遍哈。 对，然后它那边是关岛是它是分两个季，就是一个干季一个雨季，但是正常这个温度也没什么差，就常年是夏，就是夏天嘛，但是它干季是11月到5月。 11到5是旱季， 对，它的雨季可能就是6月到10月。 嗯，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说雨季去了是不是天天下雨，它的雨都是这种阵雨，哗哗下一阵儿， 完了就晴了， 大晴天儿就是。 其实雨季也不错哈，雨季可能相对来说人还少呢，对，各有各的好嘛， 对。 但现在来说，应该是关岛最好的一个季节开始了。 对 对，11月份嘛， 我觉得一年四季去都是好，都 是 好时候。对， 对，关岛也有一些，就是像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有这种，比如说鲜花呀、绿植啊，还有这种像热带的一些树种啊什么的，也都有吗？ 当然有 啊，就随处可见呗。 对对对， 太棒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生态也是特别好， 非常。 然后你要去了之后，就觉得哇，连空气都充满了鸡蛋花的香甜味。 对对对， 然 后刚才说到这个拖曳伞，就是飞在空中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还想说一个，对对对，特别刺激的一个项目，在关岛就是跳伞 啊，跳伞， 跳伞，跳伞。这个是我觉得如果身体状况没差的话，人一辈子一定要尝试一次， 是吧？我其实特别向往跳伞的，虽然我你看不敢蹦极，也不敢这个， 我也不敢蹦极， 对，我连过山车我都不太敢坐。 我到目前为止唯一没有尝试的大概就是蹦极，因为我觉得蹦极是人自己主动往下跳，这太难了。 不是，一般不都是推下去的吗？你下去吧，别墨迹了。 对，这个可能需要自己主动往下跳。跳伞这个它是有这个 有教练， 对，教练陪着你还是比较放心的。 是的，我是特别想尝试一下跳伞，因为我觉得跳伞的那个过程当中，就你真的是克服了那5秒的心理落差之后，一睁眼，整个就是航拍视角， 对对对， 全世界都是你的， 就不用担心，它是都是有专业人员陪同，然后之前也会给你进行一个培训，然后这个就是坐上这个小飞机飞大概20分钟左右就到你要跳的这高度了，我跳的是4200米的， 4200的，那还可以，不是特别高， 对，然后就是他都给你准备好，准备好绑在他身上， 对， 然后就一歪头就下去， 哇， 我当时也没太多想， 对，那跳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几秒钟的失重吗？那个感觉怎么样？ 对，有这么10来秒，可能有的10来秒的。 十来秒，那你跳挺高的了， 自由落体。 我的天哪，10来秒， 这种感觉 太刺激了， 浑身一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然后等到那个伞打开的时候， 对对对， 它是在什么地方跳？是海上吗？还是说在一个就比较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就是海跟城市上空啊， 上空，它那个就是 最后要落到陆地上嘛， 那它这跳伞的地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它有小飞机，是在它的机场吗？还是？ 对对对，他们有专门的这个跳伞的这个基地。 那比如说像这些行程，我们要是都想体验的话，基本上订一个酒店，酒店里面都可以帮你去订这些。 有酒店是可以帮忙订的， 是，或者是在网上也都可以找到。 对，但是像这种比较火的项目，就是而且尤其是这个旺季的时候，一定要在网上提前预定。 好的，那大家也是，就是小 tip。告诉大家哈，还是提前预定会比较好。 对对对，提前预定，酒店也是。 是的，那别到了再找，没有了。对，因为旺季的时候，关岛人会多吗？ 相对来说，肯定会多一点，但是整体的，就是你不会出现像在泰国那种情况 啊， 绝对不会。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对，那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关岛的消费怎么样？ 它消费我觉得是属于偏高的消费， 偏高的消费。 嗯、 那像就这种跳伞啊， 嗯、 包括像这个就是那个风筝、拖曳船什么的、 嗯， 这些大概人民币是多少呢？人均啊？就大概是能有个三四百块钱差不多、 嗯、 或者说六七百， 比这个 要高啊、 嗯 是的，就是关岛消整体消费来说就是还是会偏高一些哈、 嗯、 对， 我觉得是吃的方面可能会稍高一点、 嗯、稍高一点哈、 嗯、 对，哎， 然后他这边打车可能会贵一点。 哦，那所以大家还是租车吧。 对, 对， 租车比较划算。 对， 租车 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那打车的话，打车好打吗？ 打车好打， 嗯， 打车好打， 嗯，那就行。 其实，在你在这个北部的话， 嗯， 不一定非要经常打车，因为它的公交车超级方便。 哦，是吗？ 对。 那比如说我从北部，我没有租车，然后我也不想打车，那我就坐公交从北部能一直坐到南部的海岸吗？这样应该还是 建议租车， 还是建议租车是吧？哦， 因为你这样会错过很多这个海边的。 哦， 特别好看，因为你看它这个，它这个主道，比如说是这个丛林主道， 嗯， 然后你这个两边都是树， 嗯、 但是你一旦开到一个地方，一下去往这个丛林里一走，它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哇， 它可能有瀑布啊， 嗯、 有这个小溪、啊， 是吗？ 对对，都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哇，太棒了、 嗯！ 对，那所以大家还是要租车吧哈、啊 嗯， 一个是划算，再一个就是， 对， 可以欣赏到很多沿途巴士你看不到的景观。 对对对， 嗯，我觉得这样才会更立体，然后把这个关岛这个地方玩得更深入一点哈、啊。 而且，一般像来这种地方玩，我觉得都是带着家人啊， 嗯嗯嗯， 比较方便、 嗯。是的，租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他那个驾驶习惯跟咱们是一样的，是吧？ 嗯。它是那个、 左舵， 对，左舵、 然后就是大家公证一下驾照，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对对对，办一个这个对，办一个翻译件就可以。 嗯嗯，是的。那咱们还没说这个美食和购物呢，其实关岛的美食和购物也是一绝、 对对， 嗯， 刚才说了，它是涵盖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的这个美食的东西。 对，那它因为靠海，海鲜会比较多吗？ 海鲜比较多。 那假如说要是吃那个，我想吃中餐，也可以吃到。中餐会有吗？ 我想想，我在关岛没有特地找中餐，因为他那边的 日料太多了， 足够我尝试一个礼拜了。对对对， 真的吗？ 嗯、 对，那像日料啊，包括像泰餐、东南亚这些，包括美式的这些汉堡什么的， 都有， 这 边有很多的网红餐厅， 网红餐 厅对，是汉堡店什么的。 那能推荐几家吗？就比如说可能现在人气比较高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它的网红点在于哪儿？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 它 的那 个 环境好、 这 个、适合打卡？ 不，它的环境其实那边没有说像咱们国内那种特别大的饭店那种，没有、一般都是这个食物比较特别 啊、食物比较特别， 对对对，具体的名字大家回头可以去我的攻略上看吧。 哦，好的， 这个、名字我就现在说了大家记不住、就是我说一家这个汉堡店，它的这个超大份汉堡是足够，可能 有这么大吗？ 可能够三个人分的。 我的天 哪， 汉堡，就是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汉堡有多大。 嗯、 汉堡相当于一个12寸披萨那么大，对， 没有那么夸张，稍微小一点。 啊，稍微比12寸披萨稍微小一点。 对， 三个人份，而且很厚实的那种。 对的，很厚实。它的这个网红汉堡店很多，还有一家我记得是一个以前这个老板是一个海盗。 哦，是吗？ 对，然后他后来这个就是 流落到了关岛， 对，然后那个自己开了一个汉堡店。然后他的店里不光是有吃的，还有很多这个海盗文化的东西。 哦，是吗？ 对对对， 嗯，加勒比海盗很多人喜欢吧？那我觉得一定要去这个海盗的店。 我当时就买了一些那个海盗图案的 T 恤啊， 是吗？ 这个杯托儿什么的。 那你没有跟他聊聊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有料了。 当时没有看到本人。 哦，没有看到本人。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碰到他本人的话，一定要好好采访一下。 对，他的 这传奇人物， 挂了很多他的那个照片，都很有意思。 是很凶神恶煞的那种大胡子， 不是不是，很慈祥， 很慈祥。哦，好吧，看来我们对海盗怕不是有什么误会。对，这都是一些网红的汉堡店哈，其实还有很多的餐厅， 太多了，太多了， 大家。那要这么说的话，去到关岛，你只要进去随便饿了，哎，随手找一家你觉得好的， 进去都是很美味的、嗯、 对对对、嗯、都挺好的、 嗯、是的。好，那么吃呢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住也都是一些五星级的连锁酒店、嗯、 对对 对, 对 也有一些特色的民宿之类的什么吗？ 会有会有、哦、对，如果你去找的话 那建议是住酒店还是住这种特色的民宿呢？ 在关岛的话、嗯、我建议住酒店 啊，建议住 酒店超级方便，因为酒店下面就是大巴车什么、哦、然后就直接到这个购物中心啊、哦、这个 呀好棒呀 直接到门口， 对，那个购物中心就是 DFS 是吧、嗯、 对对对对对、 嗯、怎么样能买的、哦、买的很爽吗、 啊、什么的、嗯、很爽，那边折扣很大，而且它是免税区嘛， 嗯嗯， 关岛都是免税区， 它是只有一个 DFS 的那个购物吗？还是啊，也有奥特莱斯，是两家吗？两个地方， 超级多，好多商场、 哦，哇， 好多商场。 关岛，我觉得就是女人的天堂。 对，你就把卡带好了就可以了， 真的是把卡带好了。嗯、然后在这儿，只有你能，就是你想不到的，没有他给不到的。 对对对 对。那去到关岛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想要去提示大家的呀？怎么样拍照好、拍照打卡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拍照打卡的地方，就是刚才说的、嗯，他们有很多这种涂鸦墙、手绘墙， 嗯， 都超级漂亮。 涂鸦墙和手绘墙，他们都分布在哪儿呢？是在北岛多一些，还是南岛多一些？ 嗯，就是可能是北面这边， 北面， 北面这边， 嗯， 都有都有。 哦， 这个，所以我说为什么让大家这个自驾、嗯、就是去找这些地方， 对， 自己开车比较方便、 就找完了之后它是就是是一条比较简单的就是主干道，然后旁边不会有特别多的小路吗？ 嗯 嗯， 差有很多小路，有很多 有很多的小路， 对， 那就是开车反正就是随便，只要你我觉得这儿好就基本上都是可以随便在那儿停车、嗯、 对对对，你经常开车就能看见旁边有一个涂鸦墙 啊， 把车停到旁边就过去拍两张 啊，好棒啊，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出片的好地方，对， 非常出片 是吧、嗯、就不管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面墙，但是呢它拍出来的照片会特别好， 对, 对，你就基本上如果因为你自驾嘛、嗯、你车上可以就是一天带两三条、嗯、至少带两三条裙子，因为你每到 这都是经验，我跟你说 每到一个涂鸦墙、嗯、可能就拍一张不一样的， 对， 海边再拍一张不一样的， 是的， 你不可能一天拍下来都穿一件衣服，对不对？ 对呀、啊、然后多带点衣服、嗯、还有就是在当地一定要买当地的服装、 哦、对，当地的服装可以买、 嗯、然后这样你就跟当地的那个景融为一体、嗯、特别的美， 它有很多的这个连锁商店、嗯、都有这种裙花裙子卖、嗯 嗯、是的、嗯、好了，那么今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关岛了啊、嗯嗯嗯、呈现给大家吃喝玩乐鱼购游都可以满足你、嗯、所以赶紧、打一张机票去吧。对，关岛现在也正是最好的季节。好了，我是道道，再次谢谢张三， 张三，谢谢大家，谢谢道道， 对、嗯、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